知，朝国臣知晓，董卓怎奸雄错我。收吕蒙错朝阳，臣儿雄胆魄一心向，谋取那汉室三火九文里，陈公太颇有才学，不思量报君恩，你反主董卓。 上不放，岂有船在我？纵使荒野涉过，停头一摇火。其平官怎能搞得明白的落地落实，其官只能对着与我越之后呢，你总做的功夫超过穷之大餐的恢复起也不，我保你换过杀身光此 我有意随同民工共托大事，不知民工意下如何？ 且闻公台忠孝双全，只恐连累伯母与包卷多有不便呐。 家眷现在远军了无妨啊， 如此甚高，就该连夜驰骋，以掩不信的耳目。 焉得其事，暂且施房待查， 暂且告别， 稍可奉陪。 啊 啊， 这 将银信交于右堂长官，扶儿上来。 哦，是是是， 朕那是。捉草放草其县令，图谋大事天下奔。 强，吉凶是令人难防。知览君子信松不古人心，无意求进去，隐居在山里。老汉吕伯奢乃陈留郡人士，昔年在朝为官，只因董卓专权，故而告归临下，倒也逍遥自在。昨晚偶得一梦，甚是不祥，心中不爽，不免庄前庄后三问一番便了。

朝为民，取之千村，越来相约地保，捉拿你我，你倒死于不仁。 看那老张面带忠厚，断目此事。 你看他面带忠厚，依我看来，他是内藏奸诈，趁此无人，动情上来。 且慢，只有可以待等老张过就回来，问他个三言两语。他若无言答对，那是在动情手来也还不听呀。 哎呀，倒是等他们回来，他们的任务你我岂不是束手被擒？ 一敌之间， 先下手的为强，这后下手不敌，老我娘 我要莽撞啊！ 来了，好狠老狗，却不过凉。 他人为必有此的心肠啊！ 要求那天津上啊， 酒上年有似风儿光， 天风赤桥往后不闯， 是不得，是不得。人放火岂是你我所为？ 但曹操做事就是要干干净净，你闪开了。 谁把火来烧我他的庄？杀人你还要火风狂？偷吃不进吃下床。 捆住啊！ 在重房。哎，令公啊，你将他一家人误杀了啊？ 真简单， 分明是那老张命家下人等杀出残阳，款待你我。岂不是误杀了吗？ 我却不信， 你自己看呐、 啊！待我看来，哈哈，忙得过身，可忙得壮，我把银家。好人唱， 令公，你将他一家人误杀，待得老张姑就回来，你是哪伙人？他。 找马匹逃走了吧。 事到如今也只好一走啊。 走啊 走啊 走啊 走啊 走啊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you 你上了。 又见文公走慌忙，他心之慌慌张张欲何往啊？ 此但避祸事小，连累伯父事大，告辞。 慢来慢来，老韩命家下人杀之宰羊款待于你。怎么就走了啊？你再若要走，老韩我就要强留了。 开火！ 不必强留，回得家去便知明白。你我后会有期。 臣恭啊。 不走啊！ 王娘屈服他几句言语， 你饶了他， 不用你还本 你良心呐、啊！相公难舍知心话，见了母恩的把话答。啊，就是母非有回转之意么？ 回转之意倒有。 哦， 文峰， 哎。 身后何人？ 在哪里呀、 啊？啊！哎！ 哎呀！相公一见口言，我顾你老长脸黄上，你家大小啊！上前呐、啊，向老张啊！ 他一家人无杀，尚且追回不及，却得撞来又将老张剑劈刀旁，是何意？ 斩草持根，免身后无患。 似你这样一心杀人，难道就不怕天下人咒我吗？玉英，你。 天下人，不叫天下人哪来？否。 就打

我好会 No. 不该几千年跑错了我朝，我只是则是不宽宏两道，但是后来则是热火的根呀。好比孟母问英雄，长牙虎在笼中卧，不问他何其肯，仿佛龟山有我帮。岂不被天下人一心，我与董卓同党。现有文房四宝，不免题诗一首，点悟于他。就以四经为题。古大四经曰真龙，心愿一马归九宗，